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就好似无 诶、欸，好嘢！其实咧，冇错啦。嗱，佢咧有几种嘅、嗯，其实有唔同嘅。嗰、那个叫 voucher， 即系 VULTURE 啊、嗯，英即系非洲嗰啲咧吓，嗰啲食腐肉嗰啲叫 voucher。咁但系呢一种咒咧，其实我哋中国咧我都好记得嘅。我第一次去杭州，喺杭州嗰度咧就去一间灵隐寺，好出名啊！灵隐寺，灵隐寺咧就未入到大雄宝殿咧。大雄宝殿咧就嗰度咧，即系经过，梗系好多一层一层啦。就有一个好大嘅横额，横额上面就写住灵咒飞来嘅，就系、是、呢个咒啦。哇，灵啊，即系好有灵气咁啊！灵咒飞来，其实咒都系一种鹰，咁但系咧有时佢都叫秃鹰。你讲得冇错嘅，其实佢个头咧系白白地色啊，冇乜毛嘅，但系身上面其他地方都系好多羽毛。 花旗参系噶嘛？花旗参嗰只鹰， 嗰只鹰系嘛？ 咁但系 唔系美国 准啊？系咪叫准啊？ 系有好多种嘅。 咁即系咩意思啊？个 operation condor 嗱，其实 operation condor 咧就系、是、美国喺五六十年代啊，一、嗯、路延伸到七十年代啊。讲真咧，就系、是、佢为咗系同呢个苏联。所谓美苏争霸啦、抗衡啦、或者冷战啦，咁讲得再咩啲，佢就话要抗衡赤化啦，即系防止世界即系赤化啦。咁但系咧，好多咧佢又唔能够出面，因为佢用啲系啲手段咧，系即系包括系暗杀啊，啊或者系暗中嚟去资助嗰啲啊嚟推翻啊，有时系政府军，有时系游击队，冇所谓嘅。其实睇下边个系左边个右，总之你亲美就得噶啦。咁、佢就派好多啲间谍啊，又去训练嗰啲人咧，就嚟去推翻嗰啲民选政府。即系只要你嘅民选政府系唔亲美嘅，佢就一定怼冧你嘅。咁呢个叫 Operation Condor 咧，其实就系一个好黑暗嘅历史啦。而最近嗱、我哋而家跳一跳啊，就真系已经去到阿根廷。大家有冇留意啊？吓、啊，即系 我想问下先，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三国际系咪啊？类似 哦，唔同啦。第三国际咧，当然就系、是、马克思恩格斯，佢哋嗰阵时咧，应该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啦，而家差唔多系可能咁上下啦。咁佢哋就成立第一、第二、第三国际咧，其实佢哋嗰个概念就系话，你无产阶级嘅革命咧，推翻资本主义咧，绝对唔能够系只系喺一国入面推行。 嗯， 你一國就算成功咗咧，其實你到頭來都會失敗嘅，因為嗰陣時即使喺百幾年前咧，佢已經睇到咧嗰、那個資本主義全球化咧已經係即係好厲害噶啦。咁你每一個國家都已經可以話係即係一張大網咁罩住你，你係裝嵌咗喺呢個咁樣嘅全球嘅經濟秩序，係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咁你能要獨善其身好困難嘅，所以佢當時已經成日呼籲咧，就係話係一個全球嘅全世界嘅無產階級。就站起来吓、就系佢嗰个共产党宣言都系咁讲噶，佢话咧，你哋唯一会丧失嘅就系你哋嘅枷锁啊嘛，吓、咁就要全球性嘅革命，所以嗰阵时就一个叫革命输出论啦，系嘛，所以咪全世界都有啲游击队嘅，吓、咁所以咧， 所以 佢但系佢第一第二国际咧，唔系啊，其实第三国际一早已经烟消云散噶啦、所以 Operation Condor 咧同呢三个系无关嘅、因为佢第一第二国际咧就是、因为佢哋自己本身内部分裂啊。當然亦都好多即係吓即係西方嗰啲政權啦就搞破壞啦，係咪將你分化啦。咁所以第一第二呢卒之係散咗。咁後嚟成立第三國際。但係第三國際呢基本上都係無疾而終嘅。因為後嚟史太林呢，因為佢都睇到個形勢唔對路啦。因為本來馬克思就話應該喺啲先工業最先進嘅國家發生㗎嘛。咁、所以英國、德國最有條件㗎。佢原失敗㗎嘛。咁睇個樣唔對路啦。於是佢就提出一個概念就係話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即系话唔好嚟啦，我哋搞掂自己屋企先，所以咧就我哋就喺自己俄罗斯推行社会主义先，我哋成功咗，然后先至即系当然佢都会暗中资助其他嘅游击队啦，但系呢个唔系我哋嘅主力，咁、所以呢个系史太林提出嘅，咁所以由佢提出之后咧，第三国际其实基本上已经烟消云散噶啦，咁但系而家讲到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咧，已经系后期迟几十年啦，即系 Second World War 之后啦，咁之后咧，因为其实好多有啲国家咧都系。分分獨立啊嘛！你唔好忘記，頭先我話南美洲國家就好早獨立啫，係嘛？即係一八二零啊、二幾啊咁啫。但係其實好多國家，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特別非洲嘅國家嚇、中東嘅國家，全部都係四幾年、五幾年噶嘛，四七、四八、四九嚇，然後之後五幾， 然後先獨立噶嘛，係嘛？譬如呢個馬來西亞都要去到五七年先獨立噶嘛。啊，我都出咗世啦，嗰陣時都仲之前都仲係英國殖民地，係嘛？咁所以咧，但係呢啲國家獨立咗之後咧，佢就要做一個抉擇啦。就係、是、究竟我親美定親蘇？即係我係完全走資本主義道路係親美，抑或我仍然走一條社會主義道路就係親蘇？但係亦都有啲國家就係話我和尚又唔幫，師姑又唔幫，我要走中間道路。咁中間道路呢個咪叫不結盟國家運動咯，係嘛？呢、這個就叫 non-aligned countries 嘅 movement。咁、最出名嗰次咪1956年喺印尼嘅一個城市叫曼隆。曼隆會議就係呢個最出名啦、不結盟國家會議啦。嗰次都係周恩來經香港飛去爭啲炸死咗啦。 哦，係啊， 嗰、那個飛機爭啲俾人俾台灣特務炸死啦，但係背後係 CIA 嚟嘅。但我而家講翻咧，就係美國當其時就係話，即係要抗衡呢個赤化，咁啊亦都要佢話唔能夠喺佢嘅大後院嚟噶嘛，拉丁美洲、由中美由墨西哥到中美到南美。理論上係佢大後院嚟噶嘛，但係最乞人憎嘅地方，所有大後院咧都唔掰佢嘅，即係話喺現實上咧，你就一定唔多唔少，你都要同即係美國大家交往，因為經濟上佢嘅實力係咁強，你個經濟落後咁多，即係佢先進你100年嘅經濟，咁好多嘢你係依賴美國。但係喺意識形態上咧，其實佢哋始終都係唔親美嘅，咁對美國嚟講係好唔 like 噶嘛。系嘛，即系好嬲啦！有冇搞错？你成班即系都唔认我呢个大佬，系嘛？咁所以咧，佢稍为一有啲系唔亲美嘅政权出现咧，佢就会怼冧你。咁呢样嘢就系 CIA 啦，唔使讲系中情局主导啦，就叫做 Operation Condor。大家上网查一下呢个 Operation Condor 啦。咁但系事实就系、其实系你可以话冇错，就算你好反共都好啦吓、你话即系共产政权吓、过去呢100年嘅历史都系邪恶嘅咁样。OK。但最慘就係話美國推冧咗呢啲民選嘅左傾嘅政權咧，佢扶持嗰個咧係一樣係咁邪惡，係仲邪惡啊！往往好多個例子，巴西就一個例子啦，嚇阿根廷有一個例子啦，智利有一個例子啦，幾個都係噶。嗱，阿根廷咧，我其實頭先想講啊，最近大家有冇睇新聞咧？唉，其實年輕人都唔能夠完全唔睇嘅。咁但係當然啦，好似我咁咧，我睇嗰啲咧。即係唔好意思啊！你話我大口氣都好啦，其實我呢啲叫舉一反三，因為我已經即係對個世界有個概略嘅認識咧。即係我見微知著，我睇咗一單好細嘅新聞，我就完全結合咗成個世界嗰個發展嘅嚇、即係總趨勢。哦，原來佢就係、即係等於個七巧板啊！即係我哋叫砌 puzzle 係嘛？因為我都已經嗰、那個七巧板有1000塊，我都砌咗700塊啦。咁你再加多一塊，我都大概知擺喺邊啊嘛。咁但係如果年輕人，你哋平時少睇書嘅，又少留意世局嘅，哇！即係就算俾10塊 puzzle 你，但係你1000塊你只係砌到嗰100零塊，我俾10塊你都唔知擺邊㗎，即係就係咁嘅道理，你明唔明啊？但係因為我已經砌咗即係70%啦嘛，咁所以咧，我其實我好時打開即係新聞咧，其實我係唔係成日睇新聞嘅，但係我無意中咁樣聽見或者側耳一聞，哦，我知道發生緊咩事啦。咁呢、這個奧巴馬最近去阿根廷道歉啊嘛，你有冇聽呢單嘢？又冇睇新聞，佢奧巴馬。去訪問阿根廷，但系原來咁啱就遇著咩咧？啊，就係、即系我哋而家係2016啊。原來1976年咧，就喺阿根廷咧就出現一個咁樣嘅政變，就推翻咗當時嘅即系一個又係、叫做中間偏左嘅政權。咁佢就扶持咗一個獨裁政體。咁呢個獨裁政體咧，後嚟一路延續到1983年。咁其實咧由1976至1983年呢段即系時間入面咧，佢哋估計是佢即係七步二己同埋嚴刑逼供吓、進行好多呢啲咁樣嘅又要監禁啊，有啲甚至判死刑啊，甚至好多呢係真係人間蒸發、即係一種超級嘅白色恐怖呢，係估計死咗最少30000人。 咁少 啊，好犀利喎，真係30000人喎、啊、係一個和平時期喎、唔係戰爭時期喎、Thomas 係咪、即係所以我哋唔能夠喺度坐喺度真係講啲風涼嘅說話，真係你未經歷過呢、你唔知嗰種恐怖㗎、半夜無端端就敲門，即係李波事件呢，其實即係相比你簡直係蚊型㗎咋，係咪佢即係半夜無端端就唔知敲門就捉咗你去以後見唔返嗰啲叫人間蒸發啦。咁你阿根廷呢個當時呢個獨裁嘅軍政府其實背後邊個撐腰呢，就係、中情局咁、就呢殘殺咗呢係一講係30000人。咁而今次奧巴馬去到呢係親自道歉嘅。咁但係當然呢個道歉呢就係亦啱40周年㗎嘛 ,1976,2016, 四十周年嘛，其实好多人都话系呢一个阿根廷而家呢个总统叫做毛里西奥马克里啦吓 ，Mauricio Macri， 佢系坚持要咁做嘅。佢话你嚟我哋阿根廷采访咧，唔该你要公众道歉，吓即系公开咁样道歉。但系即系我喺网上即系查翻啲资料睇翻咧，其实嗰个道歉咧，其实都系半桶水嘅道歉，即系其实唔系好似系讲啲嘢咧，系语言不详嘅，即系含含糊糊嘅。 唔好咁多废话先，有冇赔偿？ 梗系冇啦，傻啊真系啊！喂，我同你做生意咪赔偿咯 ，Thomas。喂，我大量嘅投资吓、啊，你卖晒啲嘢俾我，我俾钱你，咁你咪赔偿咯。你而家资本主义嘅游戏你唔识咩？真系啊，咁就叫赔偿啦。真系外资啊嘛，啊我投资啊嘛，咁样样。 多谢晒、 啊，冇错啦，唔争气啊。诶、冇错，所以其实阿根廷固然系咁啦，巴西当时1964年亦都系咁样，而嗰阵时咧，巴西军政府咧系臭名远播嘅。系出晒名，系非常之残暴嘅、即系佢对嗰啲意见分子咧，嗰个打压咧系好厉害嘅。咁样咧，一路辞职嗱，但系当然有时有啲嘢咧，就你可以话好吊诡啦吓。但系因为佢按照而家呢个游戏规则咧，有啲人亦都话，60年代其实智利后嚟都系噶，呢、這个皮洛切特都系噶，就有一个所谓叫经济起飞啦。因为佢完全开放门户啊嘛。佢已經係投懷送抱去曬美國嗰邊啊嘛，咁美國咪好多大財團大企業咪落嚟投資咯，係嘛？咁落嚟投資，咁你一定係會製造一種繁華景象㗎，係嘛？咁如果你計 GDP， 又是啊，即係你唔好理嗰個分佈啦，你唔好理基尼系數啦嚇，咁、你實際上哇喺呢十年或者二十年嚟咧個 GDP 就翻咗幾番咁㗎，咁於是咧，其實巴西當時嘅經濟奇蹟咧，正正就係呢段時間即係開始嘅。吓、啊、咁，但系之后咧就去到1985年咧，就即系叫做嗰个军政权咧，就先至比较上系取代啦，即系佢退出呢个历史舞台啦，可以咁讲啦吓。咁、然之后咧，后嚟但系又经历咗一段个经济好混乱，同埋嗰个叫超级通胀啊，听过未啊 ？Hyperinflation 啊 ，inflation 就已经系通胀，个 hyper 佢唔系 super， 点话系 hyper？ 咁所以咧，咁啊后嚟好彩有一个即系总统出咗嚟咧，咁佢就真系。好即係大刀闊斧有咁嘅決心咧，就推行好多政策咧嚟去搞掂翻個經濟。 佢用咩政策？ 咁樣咧，其實佢都係嗰、那個一個貨幣政策啊，我都睇過少少，但係因為真係時間所限咧，即係佢有啲咧就解除嘅價格管制啦，但係有啲可能又要即係我都醒唔起啊！真係，大家要上去，佢有個名嘅，叫做 Plano Real 啊。嗱 ，Plano 咧就係應該係一個 plan 嘅意思，佢應該係葡萄牙話，就 P L A N O 加個 O， 但我相信都係等於計劃。個 Real 咧 ，R E A L 咧，就唔好以為真咁解喎。其實 Real 咧就係巴西嘅貨幣，係、就叫 Real 啊，所以叫里奧。咁佢即係話其實就嗰個貨幣嘅計劃啦。咁佢搞咗好耐咧，就卒之咧就叫做控制咗嗰種嘅超級通脹。咁、個經濟咧就叫做上咗軌道，上軌道咧後嚟卒之就頭先講到啦，就接翻2003年就係呢一個係啲人話咁耐以嚟百幾年嚟咧最 popular 最受人民歡迎嘅就係嗰個 Lula da Silva，Lula da Silva 啊，就盧拉達吉爾雅啊呢位咧就上嚟就真正走上一個即係比較上係開明嘅憲政嘅民主嘅道路。咁、然之後到2011年咧就傳咗俾呢個，所以所謂傳梗唔係傳啦，其實係民主選舉嚟嘅啊，就係羅塞夫啊，但係而家就發生呢個所謂啊即係政治危機，就話要彈劾佢咁解啦，係嘛？咁呢個就巴西最新嘅發展喺政治上。好，咁你休息一陣咧，翻嚟再繼續。 用料十足之余，仲无添加、无防腐剂，而且冇唔天然嘅味精。 大粒嘅， 咪就系独子咯，佢一开二啊。 呢个咯， 系啊。 哦，我明啦，独子。 真系一粒过噶。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而家最识食，逢星期三晚7:30至8:00。欣怡、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识食。